更为一幅静态的画面融入了一缕动态的元素。落到结尾处，春风细雨不须归一句，既为全诗所描绘的画面加入了最后一抹色调，更让人感觉整幅画面都活了起来，使读者很容易就在脑海中形成一幅动静结合的中国水墨画。最后，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感觉吧。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春风细雨不须归。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一首歌，见证了一段青春，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要去了，所以严重的影响了老年人的休养、休息、睡眠。而且每一次啊，因为去的时候啊，排的尿量并不多，但是就这样也得去。尤其是有一部分老年人本来睡眠就不好，睡眠越不好越想去厕所，那越去厕所呢，睡眠越受到打扰，这形成了一个怪圈。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只是简单的安眠是远远不够的。那我们说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毕竟是年岁大了，他们禁不住这样反复的折腾，因为谁的身体都不是铁打的，毕竟是干了大半生的工作了，退了休了，主要的任务就是休养休养身体。但是呢，一个最基本的休养的条件都达不到，因为三分治七分养，对吧？那也就是说三分再找一个好的大夫再治疗占三分，那如果我有一个好的休养的环境占七分，休养的环境当中能够踏踏实实的睡觉不被打扰，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因素。但是现在呢，由于夜尿频多，连这个最基本的休养的条件都达不到，所以折磨的很多的老年人是苦不堪言。那不光是折磨很多的老年人，因为这样频繁的起夜，让这个老年人的子女也看到了这种情况，好多的孝顺的子女的心里边也开始为这个而低了心了。为什么呢？看到自己的这个长辈根本就没法休养，因为从第二天的这个脸色精神状态都能看出来。你看第二天的脸色什么样啊？你想一宿折腾，他第二天的脸色能好吗？就说脸色还可以接受的话，那如果在时间一长，谁也禁不住这么折腾。所以第二昏脑胀，这精神的状态啊不好，俩眼睛都没有神，而且心情非常的烦躁。还有一点就是吃东西的时候不香，因为这个吃东西香不香啊，一方面是食欲问题，另外一方面你如果说头一天休息的好，对不对啊，你第二天吃东西那吃的当然就香，因为他休息好了，有了充足的精神状态。如果第二天是因为头一天没休息好，这种食欲你看吧，遇到了自己爱吃的东西也是味同嚼蜡，吃起来就没有味儿。还有一个就好多人就根本就没有心思去吃，所以这就是长期的睡眠被打扰出现的一种精神状态。再有呢，就是好多老年人的这个血压也好，心脏也好，都不太正常，就需要一个好一点的休养的环境，就需要一个深沉的睡眠的状态来帮助修复一下。但是呢，由于常年的这个晚上休息不好，所以这个脆弱的心脏也好，血压也好，都得靠药物来长期的这么控制。那还有一个怪圈就体现在喝水上，由于频繁的起夜，好多的老年人最先想到的就是我得少喝点水，要不然的话这起夜的次数就更多。但是实际上好多人心里也知道自己这个血压也好，血脂也好，这个血粘度也好，好多人都不太正常，那就得通过适度的饮水来稀释。由于这个晚上啊，血液流动的相对要缓慢一点，那粘稠的血液的流动就更缓慢，这样呢就带来了心脑血管疾病的隐患。所以呢，适度的喝水可以帮助稀释血液，所以为什么好多心脑血管疾病是发生在夜里面。但是如果多喝水的话，当时就会影响人的身体，晚上起夜多呀，可是呢你要少喝呢，又会影响这个血液的这种流动它的状态，使它逐渐逐渐的粘稠。所以好多人又步入了一个怪圈，到底是喝还是不喝呢？所以必须得找到一个突破口来解决这些问题，要不然的话这个频繁的起夜会影响老年人的这种安度晚年的这种生活状态，使人的生活状态大步的下降。那从哪儿找突破口呢？很多的常年出现夜尿频多的人发现了一种规律。什么规律呢？这个晚上起夜次数多，冬天会加重，夏天会适度的减轻一点。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当然有一种自然规律，就是夏天晚上要短一点，冬天呢黑夜要长一点，这个先搁一边。那从人体的规律角度讲， 冬天呢出汗相对少，夏天出汗相对多，所以这个出汗一多会分担一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足球场上的运动员由于过度的奔跑大汗淋漓，所以很少会出现这种说踢着踢着他要求去上厕所，对吧？为什么没有这种现象？就是因为出汗他分担了一部分，所以这是一种自然规律。那还有一种规律，就是每一个季节是由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来负责任的。那也就是说春天呢是由肝来主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春天的肝病特别多。夏天是由心来主管，所以夏天的时候心浮气躁，对吧？心烦意乱。秋天的时候是由肺来主管，所以秋天的时候容易出现肺燥的咳嗽。冬天是由肾来主管，所以冬天的时候如果肾功能不好，不能够潜藏，就会出现相应的肾功能的问题。因为冬天是以寒冷为主题的，中医说风容易伤到人的肝，是因为春天多风，夏天多暑热，所以暑热直接伤害的是心。秋天这个燥气容易直接伤到人的肺，叫肺燥。那冬天的寒气是直接容易伤到人的肾，哎，这叫寒伤肾。这就是一个脏腑和一个季节之间密切的关系。所以到了冬季以后，为什么尿频尿急，晚上起夜次数多，这个现象要加重，就是这个原因。冬天的寒冷会使肾功能受到影响，从而使尿频尿急加重。原因就在于人的排尿的功能是由肾来负责的。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明确指出，这叫肾司膀胱开合，也就是说肾在幕后控制主使膀胱的正常的开合，开的时候一定要排尿顺畅。为什么有的老年人排尿淋漓不断，排着排着就中间就断了？为什么有的老年人出现尿等待？这就是开的时候开的不顺，合的时候也要合得住，有的人合不住就出现了尿频尿急，甚至还有出现尿失禁的。那实际上这就是肾的功能弱了，对膀胱开合能力控制的能力差了所造成的一种现象。那明白了这个原理，您就知道尿频也好尿急也好，晚上起夜次数多也好，完全可以通过养肾护肾，恢复肾对膀胱的控制的能力来有效的解决问题。所以真正要解决问题的方法方式是要强壮人的身体，是要补益人的肾的功能。那补益人的肾功能呢是一整套。第一，冬天的时候的运动不要过度的出汗，因为冬天的时候出汗违背了自然规律，就是冬天收藏这个规律会伤害人的肾功能。所以冬天的运动选用那种轻柔的运动，不激烈的运动为主。第二，少吃太咸的东西。我们说咸的东西适度它会起到对肾有益的作用，如果太咸了它会伤害肾的功能，导致肾功能越发的虚弱，从而加重病情。第三，就是在冬天的时候有效的补肾，因为冬天是一年四季当中补肾效果最好的一个季节，因为这个时候冬天和肾气是相通的，所以在这个季节抓住这个天赐良机来进行有效的补肾，可以达到明显的增加肾功能的作用。那如何达到明显的增加肾功能呢？中医学是应用血肉有情之品来保证补益的力度充足，来保证补益的效果持久。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那它在帮助人养肾护肾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原因就在于海狗鞭本身属于有机结构形式存在，它非常好吸收好利用，对人起到的补益的作用就会明显。关键是它含有丰富的养肾护肾所需要的精微物质，这些精微物质补充到人的身体当中，就会更快更及时的使肾功能得到有效的修复。这个肾之所以珍贵，就是因为它里面藏有精微物质。那我们平常都知道味道的精华就是味精，酒的精华就是酒精，那人的身体当中也有很多精华的东西，这些精华精微的东西五脏当中各有所藏，但是主要的 储藏是由肾来负责任，所以这就是《黄帝内经》反复提的肾储藏精气。肾正是因为储藏了精气，它能焕发出更多的生命的能量，所以为什么一个人肾里面的精微物质储存多了，他就有劲儿了，这就叫精力充沛，这就叫精力十足。那如果这个肾中的精微物质储存不足，在身体当中就是精疲力尽。那在局部呢，现在不是全身的问题了，局部出现了虚弱，那就是尿频尿急反复起夜。所以从整体的改变来角度讲，补充肾中所亏损的精微物质是关键中的关键，而海狗鞭恰恰提供了丰富的养肾护肾的精微物质。所以一方面通过有效的补充，人的改变是整体的精神面貌得到改变，达到抗疲劳的作用，这就是精力开始充沛起来了。另外一方面，肾中的精微物质补足了，对于肾功能强壮起来，控制膀胱开合的能力会加强。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即使说晚上不注意稍微多喝一点水，那晚上起夜的次数也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这就说明肾功能逐渐恢复了。所以这是一种安全的解决措施，这是一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方式。希望这种安全有效强壮身体的方法方式能够帮助更多的老年人解除尿频尿急的困扰，解除夜尿频多的困扰，帮助您有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郑老师给大家带来健康和养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锁定中波603千赫北京故事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好消息，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为了感谢大家多年来对四世同堂海狗鞭特步胶囊公司的支持与信赖，同时庆祝海狗鞭胶囊上市22周年，特定于元月20日至2月5日，在北京12家专卖店举办迎新春感恩回馈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购买四世同堂系列产品均可享受优惠，机会难得，欢迎新老顾客光临惠顾。详情请拨打咨询电话6617-8400，6617-8400，6618-7778，6618-7778。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步胶囊专卖店电话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合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回凡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呢关于我们这个肺部呼吸器官的一些生理功能养生保健以及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我们知道我们呼吸的器官除了吐故纳新，把氧气吸进去，把二氧化碳呼出来之外，其实我们的这个呼吸器官呢，同时它本身也是一个免疫器官。因为我们给大家讲了，每天的空气14000升进去，然后呢又有这么多的空气，有4400升的又空出来，那空气里有很多各种微生物，因此呢这个肺部和呼吸道这个防卫功能就得非常的强。那呼吸道本身也是一个免疫器官，就是人为了保护自己呢，就形成了这呼吸道它特别的一些这个结构。你比如这个呼吸道有这个柱状上皮，有这个粘液，呼吸的气管它有收缩，还有咳嗽啊，还有这个打喷嚏啊等等这些反射性的保护。在呼吸道呢，从咽部、鼻咽部一直到细支气管的周围，都分布着淋巴结，还有淋巴滤泡和淋巴组织。从气道的黏膜一直到肺的小叶，都分布着有 非常多的淋巴细胞，这样呢就对于进去的一些异物不管是什么它都有个滤过作用，又对吸入的抗原物质有个对抗的作用，所以这个我们说呢它本身呢淋巴细胞就非常多，不管在组织结构上，还有呢就是不管是特异性的免疫或者是非特异性的免疫，那么在这个我们呼吸道呢都表现得比较明显的，你比如它这个 B 淋巴细胞它是由这个骨髓分化而来的，然后呢它经过我们的胸腺就成为比较这个成熟的 B 淋巴细胞，有免疫功能的 B 淋巴细胞，大部分呢是浆细胞，然后分泌免疫球蛋白，已经明确的免疫球蛋白有啊免疫球蛋白 G、 免疫球蛋白 A 还有免疫球蛋白 M、 免疫球蛋白 D 和免疫球蛋白 E 这五种啊分别都是非常重要的免疫保护作用，这五种免疫球蛋白它们分别都有重要的免疫保护作用，免疫球蛋白 G 呢是呼吸道系统体液免疫中抗感染的主要的成分，能够凝固抗原，然后对杀灭细菌有这个调节作用，并且对病毒抗过敏的作用，这些作用呢都是非常好的维护我们的一个呼吸道的，维护我们的下呼吸道特别是肺部的，比如这个血液中免疫球蛋白 G 的水平如果偏低就容易造成呼吸道感染，你要注射以免疫球蛋白 G 为主要成分的免疫球蛋白就可以防止上呼吸道感染，但是这种免疫球蛋白都不会特持久，这是免疫球蛋白 G。 然后免疫球蛋白 E 是速发性的变态反应，在这个变态反应中出现的免疫球蛋白，如果血液中的免疫球蛋白 E 的水平高就可以触发一系列的变态反应，比如过敏性的哮喘，它的免疫球蛋白 E 在血液中的浓度就超过了10倍以上，免疫球蛋白 E 对蠕虫感染有防疫的作用，所以它还不完全就是在我们身体里啊引起这个过敏反应。免疫球蛋白 A 呢它是呼吸道黏膜下浆膜细胞产生的免疫球蛋白，并且分泌它呢可以分泌在这个黏膜的表层，这种免疫球蛋白在呼吸道黏膜中是防卫病毒还有细菌感染的重要抗体，如果它下降了或者是缺少就容易产生各种呼吸道的感染或者是过敏性变态反应，婴幼儿不能有足够的分泌性免疫球蛋白 A， 比如这个呼吸道啊核胞细胞在感染以后就会产生非常重的传变性的支气管炎，就是这个哮喘就出来了，这是免疫球蛋白 A， 这在预防我们呼吸道的感染上是有非常重要作用的。再有就是免疫球蛋白 M， 是能够跟抗炎结合，溶解一部分的细菌，并且调节吞噬作用，所以这个抗菌作用很强，在呼吸道炎症的早期就产生很多这样的免疫球蛋白 M， 来进行这个早期的抗菌。免疫球蛋白 D 呢它的作用现在不明确，但是呢证实在体液免疫中它也起着一种调节的作用，这是我们说的 B 淋巴系统。那么 T 淋巴呢就是 B 淋巴系统呢它主要是体液免疫，就是靠抗体在血液中的抗体来对进入我们身体的抗原进行这个做斗争，来维护我们的呼吸道的这个健康。T 淋巴细胞呢它的作用是参与细胞免疫，它有四个亚群，这四个亚群也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在 T 淋巴细胞中啊就可以互相的制约，你比如辅助性的 T 淋巴细胞，然后是抑制性的 T 淋巴细胞，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和迟发性变态反应的一个 T 淋巴细胞，这四种淋巴细胞在外界的抗原刺激下就成为致敏的淋巴细胞，产生各种致病因子，致病因子就是细胞里分出来的，所以它又叫做细胞免疫，在呼吸系统主要是淋巴因子，它能够动员我们肺内的吞噬细胞向炎症的部位聚集，然后直接杀死病毒或者一些甚至于癌变了的甚至于突变了的一些细胞，所以说这个呼吸器官它又是一个免疫的器官。 那这个免疫器官呢，在我们这个平常啊，就非常作用非常非常大了。比如这个在我们这个特异性的免疫的过程中，那么这些免疫球蛋白就会起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个细胞免疫在抗原的刺激下 T 淋巴细胞就增生，然后分化成为致敏的这个 T 淋巴细胞，再跟同样的抗原接触以后，这个 T 淋巴细胞就可以分泌出各种淋巴因子，这种淋巴因子或致敏的 T 淋巴细胞直接杀死这个细菌，然后抗原和 T 淋巴细胞作用，这就成为一个特异性的免疫。这种特异性的免疫啊，在你比如生一种疾病以后，然后你身体里产生了这种特异性的抗体，那么在再生这种病的时候，你可能不发病，因为你已经有抗体对它进行预防，对它进行作用了。所以这种特异性的免疫呢，在构成我们这个呼吸道的免疫机制上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呢淋巴因子它可以把巨噬细胞激活，然后后者呢就出现吞噬啊、消化啊，或者是消灭细菌的作用。所以它又是一个非特异性的一个免疫的功能又出现了。因此我们讲啊，不管是这个呼吸道的特异性免疫或者非特异性免疫，那么在维护我们的身体健康，特别是呼吸道的免疫功能上，也都起着非常好的作用。而且呢，这种免疫抗体的形成就成为我们你生什么病，然后产生什么抗体，慢慢的就会这个慢慢的这个免疫功能就会越来越强，就会对于特殊的一些进入过我们身体里引起我们疾病的一些抗原就有非常好的抵抗的能力。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去，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再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啊，它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我们这个祖先在两三千年前就已经知道了它，就是经常用灵芝的话，对我们身体非常有好处。而且现在的研究就证明了灵芝，那对我们身体双向调整以及它十大类150多种药理活性、生物活性非常强、非常全面的一些物质，在不断的用灵芝的过程中，就对我们的疾病，比如对于这个疾病的预防上有非常好的作用。另外在消除或者是减轻症状上以及促进我们疾病的康复和自愈能力上，那么灵芝呢在经常用的过程中呢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现代医学研究就表明了灵芝含有的十大类150多种中，其中60-70种那药理活性、生物活性非常强。你比如我们经常提到的像水溶性的高分子灵芝多糖，那么灵芝多糖呢它可以促进我们的骨髓生成更多的多功能干细胞，而这些多功能干细胞呢是我们的淋巴细胞、吞噬细胞、白细胞很多细胞的一个祖先。所以呢如果用灵芝多糖来促进我们的骨髓生成多功能干细胞的结果，就使得我们免疫战士这个队伍非常强大，人数多个数多。另外呢它还可以提高我们吞噬细胞的吞噬指数和吞噬能力，这样把细菌啊、病毒啊、甚至已是突变了的细胞都能够消灭到，来维护我们的健康。另外呢灵芝里还有非常多的药理活性作用强的它独特有的灵芝酸，它是三萜类的化合物。我们知道植物里都有三萜，那这三萜类的化合物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但是灵芝酸这种药理活性非常强的物质，它只有灵芝里才有。 那么它有什么作用？除了它对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可以进行稳定，然后呢，它还可以调整我们植物神经、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互相的抑制和互相的促进平衡这样的作用。特别是呢，在我们内脏里头，你比如呼吸啊、心跳啊和消化道，那么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的作用啊，一直都起着非常重要的这个地位。因为它的平衡就可以使我们的生理功能得到非常非常好的这个维护。而且呢，灵芝里头不管是灵芝酸，不管是三还是这个水溶性的高分子的灵芝多糖，以及它特有的一些微量元素，像锌元素啊、硒元素啊、锗元素啊，这些呢都是非常好的促进免疫功能的。当然它对我们肺脏这些免疫功能的增强呢也有非常好的作用。这个用了灵芝以后，它可以作用于我们人体的组织器官和系统，激活它们自身的生理功能，增强抗力，就增强抵抗力，抵抗疾病的能力。另外呢，它可以提高胸腺指数啊，让 T 淋巴细胞的数目增多呀，然后促进 B 淋巴细胞的这个体液免疫也增强，这样抗体的形成呢也能够比较迅速，而且促进干扰素还有其他的一些保护性的细胞因子的分泌。总之这个灵芝呢，它可以通过多方面对免疫功能的促进，使得免疫功能呢能够双向的调整。特别是这个像灵芝酸，它还有它和这个锗元素，锗元素是强而有力的免疫增强剂，这是世界公认的。那么它们还有这个抗过敏的作用，能够使得因为过敏而引起的组织胺和慢反应物质减少，这样就使得你过敏反应而引起的临床症状得到一定的抑制。所以经常用灵芝以后，那它增强免疫功能。另外呢，像这个有一些物质除了说增强免疫功能之外，像锗元素，它能够加速身体的新陈代谢，延缓细胞的衰老。灵芝多糖也是这样的，它抗氧化，能抗氧化的作用就是要使得细胞组织器官的衰老能够减缓，因为这个高分子的自由基是促进衰老的最主要的原因。而这些物质呢，在灵芝里呢，都能够得到，还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去，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再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 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设立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一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一批美国二战老兵两个月内筹集200万美元，只为拯救一艘大船。 这艘船就是美国的约克城级航空母舰企业号。 太平洋战争中，企业号经历了日军飞机轰炸、鱼雷攻击，虽然命悬一线，又为何能九死一生？在太平洋战争中战功赫赫的企业号，为何最终没能逃脱被拆解的命运？本期档案为您揭秘航母风云录，企业号的九死一生。 1956年的10月8日，这一天是美国的哥伦布节。华盛顿的大街上到处都是为了庆祝节日游行的人们。在街边的这个小酒吧里，聚集着一群面色凝重的老兵，他们可不是来庆祝节日的，他们在计划着一件大事情。他们都掏出来自己身上带的钱、支票，扔在酒吧的小桌上。其中有一个名叫弗莱克的退伍老兵，更是拿出来自己几乎所有的退休金。他们在一块钱一块钱的清点着，不够，还是不够。他们在干嘛呢？他们要在2个月的时间内筹集到200万美元的巨资。他们这么做又是为什么呢？其实弗莱克这群老兵们筹钱是为了拯救一艘大船，这艘船就是美国的约克城级航空母舰企业号。企业号的英文名称是 USS Enterprise， 取其进取勇敢精神之意。其实如果把它翻译成进取号或者是勇往号更为贴切一些。在过去这么多年里，我们所能够接触到的资料当中都将这艘船翻译成为企业号，虽然不得要领，但是这已经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而弗莱克他们最喜欢叫的还是这些老兵给他起的昵称 Big E， 大 E。这艘满载排水量25000吨的企业号是约克敦级航母的第二艘，也是美国海军历史上第六艘航母，所以舷号为 CV6。 在二战爆发前服役的美国航母中，只有萨拉托加号、突击队员号和企业号生存到二战结束，其他的航母全都在太平洋的海战中沉没。可是在一个礼拜之前，也就是1956年的10月2日，企业号被美国海军从海军名册中除籍，准备出售拆解。企业号的老兵组织向美国海军及国会抗议，要求将企业号永久保存。在退役的美国上将小威廉·哈尔西、托马斯·卡森·金凯德、雷蒙德·斯普鲁恩斯等美国高级将领的联合施压下，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同意将企业号与华盛顿特区永久保留。但是这个决议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老兵组织必须在半年之内募集到200万美元，用以支付舰艇保存所需要的费用。要说在这艘航空母舰上服过役的美国大兵没有上万，也得有几千人。那么这艘企业号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让弗莱克这样的退役老兵们在二战结束之后还能够结成统一战线，想尽了办法也要把它保存下来呢？在战争中，企业号曾经获得了20枚战役星勋章，而且它也是美国海军当中唯一一艘获得了总统集体嘉奖令的军舰。我们找到了这份总统嘉奖令，一起来看一下。这份文件是由美国海军部长在华盛顿签发的，上来第一段就宣布了授予美国海军企业号集体嘉奖令。授予原因如下：企业号航空母舰在1941年12月7日到1942年11月15日在太平洋战区的战斗中，始终如一的出色的完成了无数次对敌军的作战打击任务，在战争的第一年中参与了几乎每个主要战役。企业号以及舰上的空勤人员在战斗中可被统计的共击沉35艘日本船只及总计185架日军飞机，这还不包括战斗中对敌方海岸设施的破坏。企业号上官兵激进的战斗精神和精湛的作战效率，勇敢地确立了企业号成为一个美国坚实的防御堡垒。再接着往下看，在文件的下方这个位置，这是仅仅在1942年里企业号所取得的战绩，标明了 战役的具体名称以及所发生的时间。最后是当时二战时期美国的海军秘书长威廉·弗兰克林·诺克斯的签名。企业号虽然在战役中多次负伤，但每次他都能化险为夷，所以除了大义这个绰号之外呢，他还被人称作是史上最命大的航空母舰。那么这艘怎么也打不沉的企业号，它到底有多命大呢？企业号的命还真大，不光是命大，它的运气还特别的好。从企业号第一次执行任务开始，好运就一直伴随它左右。 1941年，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不断膨胀，日本认为如果要占领东南亚一带，最大的威胁就是美国。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认为，必须在美国军事能力动员起来之前先下手，将美国的海军在太平洋的军事力量彻底摧毁。山本五十六亲自制定了进攻美国太平洋前线基地珍珠港的 Z 计划。1941年12月7日7点40分，日军对珍珠港突然发起进攻。 面对日军突然而至的猛烈攻击，还处于朦胧睡意当中的美军几乎就没有反击的能力。日军的轰炸机畅通无阻地执行着自己的首要任务，那就是集中火力摧毁美军的空中力量。 上午7点48分，日本零式战斗机开始疯狂地扫射美军机场。停在机场上的美军50架战斗机和70架轰炸机瞬间葬身火海。珍珠港的空袭总共持续了1小时50分钟，美军共损失8艘战舰、8艘巡洋舰、30艘驱逐舰、4艘潜艇、9艘布雷舰、14艘扫雷舰、1艘炮艇、12艘鱼雷艇、2艘补给舰和2艘游轮，188架飞机被摧毁。 这样看来，日军的突袭成果比他们的原定计划还要完美。可实际情况是，日军的飞机从始至终就没有找到一艘美军的航空母舰，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当天美军的所有航空母舰都外出公干去了。那可能有人会问，这和企业号的好运气有什么关系呢？ 山本五十六偷袭珍珠港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摧毁美国太平洋舰队，而美国的航母编队更是这次偷袭珍珠港的重中之重。可是在日本偷袭珍珠港5天前，美国太平洋舰队第三舰队司令小威廉·哈尔西和他的旗舰企业号航母正在向威克岛运送海军陆战队飞机的途中。按照哈尔西的原定计划，企业号应该是在1941年的12月6日，也就是珍珠港被偷袭的前一天，就应该返航回到珍珠港基地。可是企业号在航行途中遇到了强烈的风浪，所以只好临时改变航向，结果耽误了，但也因此他躲过了珍珠港这场毫无准备的袭击。山本五十六消灭美国航母编队的美梦就此扑了个空。 但是纵观企业号这么多次的虎口脱险，最紧张、最刺激、最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还是东所罗门海战的那一次。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先来一起了解一下这次战役的前因后果。 1942年6月，为了消灭美军的太平洋舰队，山本五十六又策划了袭击中途岛的行动。但在中途岛海战中，在企业号舰长雷蒙德·斯普鲁恩斯的指挥下，日本联合舰队不但没有讨到便宜，反而失去了4艘最优秀的航母。 由于1942年6月中途岛海战的惨败，日军失去了战争初期在太平洋上的制海权和制空权，也失去了战略主动权。为了重新夺回战略主动权，日军在位于所罗门群岛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上抢修基地。有了瓜达尔卡纳尔岛这个跳板，日军就可以从空中对盟军占领的达圣埃斯提利图岛、埃法特岛、新卡里多尼亚岛发起攻击。1942年8月7日凌晨，美军出兵占领了瓜达尔卡纳尔岛，并给刚刚建好的机场命名亨德森机场。 日本人当然不会眼睁睁地看着瓜岛落到美国人的手里，于是日本海军的联合舰队又出动了。1942年的8月7日，日军对美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夜袭。 美军在这次夜袭中损失了四艘巡洋舰，丢失了所罗门群岛北面的优势。所罗门群岛北面海域就这样牢牢地控制在日军的手里。8月8日以后，美军为了巩固登陆战果，加大了所罗门群岛南面的海上军事力量，开始实施巡洋舰防护。美日双方不约而同地将重点防御部署放在了所罗门群岛的东部洋面上。可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决定了制空权亨德森机场才是日军争夺重点的时候，日本海军的目光却紧紧盯着企业号，并且把一半的空中打击力量都留给了企业号。 那么日军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把美军的企业号航空母舰当成是眼中钉、肉中刺呢？这都是因为两个人的私心。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和日本联合舰队航空舰队指挥官南云忠一。事实上，美军的太平洋舰队一直是山本五十六的一块心病。从偷袭珍珠港开始，他的目标就一再的破灭。但此时山本五十六他意识到了一件事情，从日军的基地拉鲍尔到瓜达尔卡纳尔岛实在是太远了，要想重新夺回机场，掌握日军在所罗门群岛的制空权，就必须要依靠航母部队才能够实现。因此山本五十六单方面决定要在美军日军在所罗门群岛的制空权就必须要依靠航母部队才能够实现因此山本五十六单方面决定要在美军还没有对瓜岛设置重防的情况下夺过机场，并且趁机诱出美军航母的主力，一举将其歼灭。如果说山本五十六还考虑到了战役全局的话，那么南云忠一的动机就简单多了，就是复仇。在之前1942年的6月，南云忠一所指挥的赤城号、加贺号、苍龙号以及飞龙号与美军在太平洋中途岛一战中全部沉没，而这四艘沉没的日本航母都是出自企业号的手笔。自打偷袭珍珠港开始，赤城号就一直是南云忠一的旗舰，如今赤城号已经葬身海底了，可是企业号却一直在太平洋上招摇。所以南云忠一不顾山本五十六的其他命令，他执意要倾尽全部力量将企业号击沉，以平心中的怨气。 一心只想复仇的南云忠一不顾一切的策划发动偷袭，甲板燃起的大火给企业号带来了什么样的损失？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942年8月24日，企业号在一艘战列舰、两艘巡洋舰、六艘驱逐舰的保护下，在南太平洋的所罗门群岛以东的海域上航行。下午16时20分，企业号航母上的雷达发现了88海里外大批日军飞机朝着己方冲了过来。在最短的时间内，企业号上搭载的36架战斗机、37架轰炸机、15架鱼雷机起飞迎战，而当时企业号的编队已排成防空环形队形。企业号位于中央，周围有9艘军舰环护，以猛烈高射炮火进行拦阻射击。 果然，刚刚赶到的日本鱼雷机在占领攻击阵位前就全部被击落，日军的俯冲轰炸机也都被打散。就在这个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少数几架日军轰炸机突破了美军的防护网。下午17点12分左右，企业号在5分钟内遭到30架俯冲轰炸机围攻，被250公斤炸弹直接命中3次，炸毁升降机两座，引发大火。由于太突然，许多士兵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当场死亡。企业号船舷漏水，舰体澄清。 这一炸给一个人炸懵了，这个人就是当时企业号的舰长托马斯·卡森·金凯德。出生于海军世家的金凯德在海军学校时就发表过制空权将决定制海权的文章。自从航母这种高端战争武器出现以后，他更是一心想调往航母工作。1942年的5月，金凯德终于等来了可以指挥航母的机会。他替自己选了一艘最出色的航空母舰。企业号航母航速达到33节，可以大量装备兼具空战能力和侦察能力的鱼雷轰炸机，武装力强，航速快，级别高。但是它真正吸引金凯德的魅力却不是这些，它最大的特点是高度注重防空火力和甲板装甲防护，高生存力才是企业号真正的魅力。然而金凯德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强悍的一艘航空母舰居然在他第一次指挥作战的时候就被击中了，而且还是被三颗200公斤级的炸弹连续击中。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张照片是三枚炸弹中最后一枚击中企业号之后发生爆炸时的景象。拍摄这张照片的摄影师当场死亡了。在这张照片的左上角，我们可以看到前两枚炸弹爆炸之后所产生的烟雾。一眨眼的功夫，企业号上燃起了熊熊大火。此时舰上1940名美国大兵在甲板上乱成了一锅粥，而舰长金凯德马上冷静了下来。他一边安排人抢修，一边再度布置好了防空火力，同时还安排了一部分人灭火。金凯德还下了一道死命令，全力挽救企业号，全歼敌战机群。那么这一次企业号的伤势到底如何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份现在保存于美国马里兰州美国国家档案馆记录管理局内的企业号战损报告。第一行就是战役的名称，东所罗门战役，发生的时间是1942年8月24日。下面的这张图是企业号的一张简易图，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几个星星，这代表它中弹的位置。再往下就是美国人所做的轰炸之后的评估。接下来写到第一枚17点14分左右，炸弹穿透甲板，3号升降机在42英尺下的23层甲板间爆炸，爆炸的位置靠近右舷，爆炸的覆盖面积很大，造成了3号升降机损坏以及几处难以扑灭的火灾。半分钟以后，第二枚炸弹直接命中右舷侧第179根船肋位置的飞行甲板，位置靠近3号升降机的右侧，然后在8英尺下爆炸，爆炸造成飞行甲板向上扭曲，并且40发5英寸口径炮弹发射药殉爆，造成了火灾。第三枚炸弹17点16分左右击中右舷角落2号升降机，造成升降机损毁及火灾。17点17分左舷外12英尺处进失弹，造成船只震荡，船体及包括飞行甲板在内的几处甲板永久变形。当时企业号没有立即沉没， 但是如果不把火及时扑灭的话，任凭火熊熊燃烧下去，那么过不了几个小时，企业号一定是逃脱不了在大火当中沉没的命运。可金凯德怎么也想不明白，日军为什么会这么不遗余力地把所有的空中力量都集中在企业号身上，就好像是刻意针对一样。现在我们再说回到1942年8月24日连中了三枚炸弹的企业号，南云中一亲眼看着企业号被炸之后漏水晃动，船身倾斜。企业号虽然甲板燃起了熊熊大火，但它并没有瘫痪。更过分的是，企业号上居然还有能力组织起火力对空反击。气得差点没背过气去的南云中一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击沉企业号，击沉它。 被击中三颗炸弹的企业号没有得到任何喘息的机会，日军战机很快以企业号为目标，以零式战斗机挡住美军舰载机的拦截后，由俯冲轰炸机向企业号疯狂地俯冲轰炸。美日双方飞行员在空中进行着一对一的激烈缠斗，同时美军军舰所有火炮都朝着空中以最大射速开始射击，一时间万炮齐鸣，火光冲天。 就在美日双方的战机激烈纠缠、难解难分之际，日军一位驾驶着自杀式轰炸机的飞行员终于找到了攻击企业号的绝佳时机。就在企业号第三次转向的时候，这架自杀式轰炸机在企业号左舷上方的十米处投下了一枚炸弹。已经身中数弹的企业号如果再被这枚炸弹击中的话，任凭它在皮糙肉厚也得沉默。就在这架日军轰炸机以雷霆之势呼啸而至时，企业号上的舰长金凯德除了闭上眼睛等死根本就没有其他选择了。那么企业号的命运究竟如何？难道真会就此沉默吗？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读书、品书、论书，以书会友，可以娱情；以书养心，可以明智。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散去，风雨。